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喂，拍档杨立门啦，出边好热，而家都酷热天气警告啊，32度，系啦，咁啊呢排比较热门嘅新闻啦，其中一个都系讲紧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嗰个案件啦，系嘛，咁啊，我相信就算本身对于虚拟资产有冇认识嘅人咧，即系呢排可能无论系涉及。即係喺電視畫面見到嘅一啲人士啦，有啲網紅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啊，究竟我哋香港嗰個點樣可以保護呢啲虛擬即係平台嘅投資者啊等等，咁大家都應該比較關注係嘛？ 係啊嚇嗱呢件事就每日都有啲新發展嘅嚇，咁而家到目前為止都有成11个人係俾即係警方拘捕咗，咁當然大部分都係已經係保釋係外出嘅，咁就即係政府咧係未正式。即係落案起訴佢哋啦嚇，咁佢哋亦都唔係因為即係嗰個證監會嗰個新嗰個條例起訴佢哋，而係即係話佢哋串謀即係詐騙咁樣啦。咁今日咧就JPEX 本身即係呢一個嘅平台咧，就聲稱就話即係警方咧要啲電信商咧封鎖佢個網站，所以咧就話即係手機入唔到噶啦咁樣，仲叫啲投資者咧就你可以用 VPN 即係上我哋個網站㗎，我哋繼續即係營運嘅咁樣嚇，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從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咧，又即係想真係去了解一下啦。即係究竟而家既然發生咗咁多事啦，嚇咁各方面嘅官方嘅機構都係話有問題嘅，咁但係佢又可以繼續喺度營運，又招攬生意，咁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咯。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以普羅市民嘅關注點嚟到着眼啦。譬如我即刻用手機，我就用某一個電信商嘅網絡嘅，係咪？咁我就入唔到啦。咁但係跟住咧，都有啲朋友我又入到喎，咁當然啦，我哋都係一個據了解啫。有部分嘅電信商咧，就只係消息話啦，就係應警方嘅要求咧，就封鎖 JPEX 網站咁樣。咁其實而家警方同埋電信商都冇出嚟話係啊，或者唔係啊咁樣嘅，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啲消息。咁我親自試就係我自己個電信商就上唔到啦，咁但係其他網站就上到啦。咁會唔會稍後有進一步嘅消息咧？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住嘅。咁我諗市民大眾其中一樣嘢，就算我對嗰啲包括咗網紅。有冇兴趣又好，或者边个艺人有份卖嘅嘢都好啦。我谂作为一个潜在投资者，就算我今次冇投资，我可能对而家好新兴嘅好多产品咧，都可能有兴趣噶嘛。需要知道嘅就系、是、其实而家我哋如果真系担心有边啲嘅法例系会保障到啊，有边啲平台比较安全啲啊，点样先至可以查核到我而家自己有机会会唔会有损失？应该点样保障？我谂都好多方面，大家可以一齐讨论下嗬。咁所以如果你有呢方面嘅无论消息又好、知识或者你嘅关注咧，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咧，市民大众一齐表达下你嘅声音嘅。不如我哋揾一啲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先啦。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有大律师严康卓先生，严律师你好。 诶，主持人你好， 系啊，我谂我哋都系代表即系小市民嘅声音，都想讲下嗱，譬如今次啦，警方都有讲拘捕嘅行动啦，系咪？咁涉及嘅金额去到依家咧，已经系涉及13亿，暂时咧就曾经拘捕嘅人系呢件案有涉及11个人嘅，咁个金额都相当巨大嘅。咁如果投资者想追讨款项啊，如果我讲一般情况下，呢啲情况啲咩途径，市民大众要关注嘅点喺边度咧？ 其实如果市民要追翻个款项咧，我哋第一个睇咧就系执法机关会唔会冻结咗有关公司啊或者人士嘅一啲户口嘅资产，剩翻几多先嘅？因为即系我哋都好务实地去谂啦，因为就算赢咗一个官司，如果最后当事人即系都系冇资产嘅，咁其实都系我哋叫嘅一个 empty judgment， 即系都真系帮唔到市民大众啊嘛。咁所以有一点要留意嘅就系、 其實而家警方凍結咗嘅資產，據公佈啦，都係得6000萬嘅。咁牽涉嘅金額有13億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大眾去諗嗰、那個即係追討到嗰個機會嗰度有一個務實少少嘅角度咧，就一定要諗就係話，其實而家有幾多錢仲喺香港境內係被凍結咗咯。咁因為當然有好概括咁嚟講有兩個途徑嘅，咁一就係譬如警方就會當刑事咁去起訴啦，咁其後就會充公有關嘅資產，跟住如果發覺真係屬於某一啲受害人嘅，咁警方會發回啦。咁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咁啦，如果呢單騙案牽涉嘅即係如果一旦真係證實咗一個騙案啦，牽涉嘅股主就係眾多嘛。咁究竟嗰6000萬究竟係點樣分俾啲苦主呢？咁係平均分啦，咁定係用佢哋，因為係用佢哋證據上證明咗依某一扎資金係由某一些苦主去存入去嘅，即係佢凍結到嘅資金，我哋由佢嗰、那個我哋叫嗰個金錢流向啊，即係個分佈裏面睇到係屬於某一些人嘅。嗰、那個角度咧，咁都係存有好大變數嘅。咁呢個第一個路徑啦。咁第二個路徑啦，咁我都要講一講啦。正常嚟講，譬如喺香港有一間公司發生咁嘅事，跟住市民應該其實可以作一個民事追討，同一時間就攞一個禁制令嘅。咁就係佢又係用嗰個民事禁制令咧去凍結有關嘅資產，跟住個訴訟一旦勝咗咧，咁其實就有嗰、那個凍結咗嘅資產咧，就有個優先嘅次序喺有關嘅人士度。不過喺 JPEX 度咧，我自己個人建議咧就有幾大嘅難度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依間公司唔係香港公司嚟嘅。咁如果我哋用一個民事訴訟嘅途徑咧，咁我必然會牽涉一個叫海外派票嘅。咁海外派票就係將你嗰、狀書嘅嘢咧，就首先要滿足咗香港法庭，認為香港法庭認為而家你所訴訟嘅嘢都係喺佢哋個司法管轄權裏面咧，都係有相類似嘅東西，亦都可以管轄咧。咁佢滿足咗依度咧，你先去海外派票。咁即係話，首先你喺香港自己有一關嘅。跟住你去到海外派票啦，咁究竟你係會揾翻澳洲嗰邊嘅律師幫你去做派票啊，定係揾翻一啲其他人士去做咧？咁其實好概括咁去講啦，除咗少數一啲其他罪行，例如一啲我哋話未成年人士嘅性罪行啦，咁係比較全球性之外咧，其實傳統嚟講，我哋刑事都係講緊每一個司法管轄區都管翻自己嘅東西噶嘛。咁當然，我哋有時會有司法互助嘅東西，亦都有國際刑警依方面去大家協助。但始終一牽涉唔同司法管轄區咧，當中嗰個手續啊、費用啊係幾高昂嘅，尤其是好多苦主，我覺得已經係損失都比較龐大，或者甚至係慘重嘅情況裏面，係咪真係要再擺多啲嘅律師費，擺多啲嘅費用，甚至話要飛到海外，可能澳洲，可能係杜拜咁嘅地方去進行咧？咁依方面，我自己個人預見係有啲保留嘅。 係啦，咁啊有傳話，即係呢間公司喺澳洲就有個牌照登記咗啦。咁亦都傳聞話佢而家咧就申請緊去撤銷呢個牌照嘅嚇。咁你頭先講到，即係有間公司喺度都仲可以，真係雖然困難都仲可以追討。咁而家佢話要撤銷埋間公司，雖然間公司咧就得嗰1000蚊澳。元嗰個資產嘅啫， 折合港幣大概5000蚊。係啦， 咁即係話係咪佢一譬如話一折埋咗，咁根本呢個途徑都冇埋咧？ 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一定佢如果澳洲佢有一個註冊，咁反而都係關鍵問題，就唔係個註冊啦，因為其實有好多即係。可能牽涉咗犯罪嘅公司，佢哋就算話將佢哋自動註銷咗啊，咁其實我哋香港裏面公司條例裏面或者香港法庭都有權力叫佢revive， 即係間公司我哋叫一個復生咁嘅程序嘅。咁所以嗰個究竟間公司存在 在法律上存在不存在呢是较为技术问题的、 嗯、 反而是个老问题了、 嗯、 他注册资本是1000澳币、嗯、那究竟在澳洲里面有没有资产，亦都那个资产是不是值得去做那个诉讼、 嗯、 因为始终、有时我都跟自己朋友啊甚至客户都讲，咁其实每逢打亲官司呢都係有牵涉一个成本嘅因素喺度，即係可能係金钱，可能係时间，可能精神，咁但係其实呢啲成本同你諗住可以攞到嗰个权益、嗯、即係必须要务实地去諗一諗囉。 嗯， 但我都想请教呢，即係如果一般嘅市民大众，因为依家仲未有太多嘅资料啦，即係警方有关方面仲调查緊啦，如果唔同嘅控罪对于嗰个受害人追讨款项呢，係咪各有啲咩影响，係嗰个机会会大啲呀，还是都係可能係赢咗个官司，但係嗰个係咪可以收返自己之前投资嗰个呢，呢、這个就係两码子嘅事啦。可唔可以咁讲？ 如果而家讲紧嗰个控罪，就系、是我哋用警方或者我哋叫做监管团体，即系例如证监嘅控诉当事人，咁系属于刑事性质嗰啲咧。咁其实如果串谋诈骗嘅，俾被串谋诈骗嘅苦主，咁当然可以话喂，嗰啲钱其实属于我啦。咁但系又翻我头先个老问题，咁而家。即係凍結到嘅係一個好有限嘅金錢，對比起俾人詐騙咗嘅錢啦。咁、 嗯、 但係譬如如果用其他控罪嘅，例如洗黑錢罪嘅，咁理論上咧個洗黑錢控罪嗰啲涉案嘅黑錢，咁其實就應該係充公嘅政府。咁除非當然當事人就會向政府完咗個訴訟之後向政府講，喂，雖然嗰啲黑錢，但係其實屬於我，咁又有另外一番嘅法律程序要做嘅。咁依個係少少會真係嗰個控罪會影響啦。咁但係即係普遍嚟講，咁其實刑事控罪嚟講係主要係比較多係即係一個懲處犯咗香港法例嘅人嗰個角度多少少咯。咁如果自己自身權益上嘅，咁其實通常都係訴諸呢個民事訴訟係通常嗰個接洽點會係好少少嘅，通常。 嗯，咁其实而家嗰条例咧，六月先至通过啦，即系证监嗰条例，即系规管即系虚拟即系资产平台嗰条例咧。咁佢亦都有一个窗口噶嘛，即系有一个宽限期嘅咁。咁其实用呢条条例去起诉嘅机会系咪比较低咧？因为据我所知，而家拉咗嗰啲人咧，都系同嗰个场外即系嗰个买卖。即係虛擬幣嗰間鋪頭有關嘅啫，即係個實體店有關嘅啫嚇。咁係喺嗰度去拉咗人啦嚇。咁但係就即係證監嗰條例係好難用到佢嘅，係咪？ 因為第一其實證監應該咁講有多另外兩條法例都可能適用嘅，一個就係、是。證監條例嘅107条啦。另外一個就係依、這個Anti-Money Laundering Order， 即是一个反洗黑钱那个条例里面。两条条例的字词都很相似的，就是说任何人是欺诈地啊，或者是鲁莽地去作出去邀请其他人去投资这个证券或者投资虚拟货币呢，就即属有罪的。咁、 嗯、 但係我相信啦，即係其實而家警方佢會用串謀詐騙裏面呢，我哋睇到其他有少少一啲端倪呢，會見到點解佢唔揀，因為譬如聽落嗰個話即係魯莽地去鼓勵其他人去投資虛擬資產已經屬犯法嘅，咁點解唔用聽落好似好吸吸陷，咁點解唔用呢、這個，我自己本身懷疑啦，因為我冇其他資訊，咁但係就係其實如果根本是連根本嗰啲虛擬資產都根本不存在嘅，咁其實就其實唔使講到好似咁複雜咁喎，根本即係有機會係脫頭脫尾嘅，根本係一個騙局啊嘛。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一個串謀詐騙係最合適咯。咁但係兩條控罪，即係三條控罪啦，總共雖然有兩條係比較相似嘅，咁、那個罰則係唔同嘅。咁而家。 最重嗰個都係串謀詐騙嘅。咁所以個問題我始終我哋而家現有嘅資料有限。咁但我相信其實到案件再進一步揭露多啲消息嘅時候咧，有關嘅執法當局係會可以加控罪啦，可以更改控罪咧，都時有發生嘅。咁所以依、這個我哋而家見到條控罪，我哋通常叫佢做一個 holding charge， 即係而家依刻拉你嗰陣時就係一個 告住呢條先咁樣。 冇錯啦。咁但係當案件一路發展落去嘅，可能有牽涉其他罪行，佢唔排除會改個控罪啦，亦都唔排除會加多額外一啲新嘅控罪嘅，都可以嘅。 嗱都截至下晝啦，依家警方咧總共嘅接獲2000多人嘅報案嘅，咁啊涉及總金額係13億港元啦。咁就依家有3個被捕男人咧就被交落調查，案件咧總共有11個人被捕啦。咁直至到咧依家我哋所知道啦，咁警方揾到嘅又有即係佢哋嘅受害人報案咧，就2086人。但係就咁聽你講咧，如果從法律嘅角度層面咧，似乎就而家主要都唔係講緊點樣追討啊，係嘛？即係其實依家啲警方第一都係佢可能都調查緊啦，即係消息有限啦。但係如果純粹從呢個詐騙嘅咁，如果真係最尾立案啊，調查完咁咪罰啲相關嘅犯罪分子啦，系咪？咁但系系大家都未知道。咁如果我啲损失点啊，咁样就真系要再慢慢去谂个途径啦，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系，或者我做个少少嘅比喻，就系、是、好似有人揸车非常之鲁莽嘅危险驾驶，咁撞伤咗人，咁当然政府。我哋律政署就會告佢危險駕駛，或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嚴重受傷咁樣。咁嗰個懲處係一個刑事上啊，即係話你犯咗一個刑事法例，法例規管你唔可以咁危險揸車嘅。咁所以佢一旦罪成嘅，咁會俾人停牌啦，亦都要坐監，剝削個自由就係個罪責。好啦，但係有個傷者㗎嘛，我哋頭先講嗰個有人危險駕駛受咗傷，咁傷者自己追討賠償嗰個咧，就會有一個民事訴訟，即係我哋叫做 personal injury， 即係傷亡申索嘅案件，自己喺民事去申索佢啦，就係話因為你車親我啊，搞到我喪失咗工作能力啊，搞到我冇咗一啲咩商業機會啊，甚至我有斷肢嘅，咁日後有幾多損失啦、啊？依方面係通常係民事方面咧，先可以幫到嗰啲苦主嘅。咁所以其實如果用一個咁嘅比喻去諗咧，其實而家執法機關做嘅嘢咧，就是好似危险驾驶去告嗰个司机危险驾驶。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严律师。咁大家都相对比较清晰，大约初步了解咗啦。咁我哋咧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继续讨论相关嘅题目嘅，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据了解，艺人张智霖今朝被警方邀请协助调查，他未有被拘捕。警方至今拘捕11人，截至寻日下午共接获2000多人报案，涉及金额大约13亿元。另外，消息指本港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 JPEX 网站，现时经主要流动电话网络供应商无法以手机登入网站，不过就仍然可以在电脑经固网或者以手机经 WiFi 登入。房协位于洪水桥洪平路与洪源路交界的地盘中午发生工业意外，一名62岁重型货车司机在搬运组装合成组件时，怀疑被一块重大约3吨从高处堕下的组装合成组件击中，当场不治。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现场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专用安置屋村第一期甲地盘，房协深表关注和难过，

新界區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廣場車多，龍尾到文化博物館；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到兆麟苑；屯門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去到龍門居；元朗公路往屯門方向近富泰村車多，龍尾到福亨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入口去九龍、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哈林式失眠，主持海林。 乔布斯是看到话校园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 potential market。 米哈 保安是一个我小个的时候很想做的职业， 数学 个数学定理啱不啱呢，就不用用数字，全部都是符号。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都要付啲代价。 唔做犯法嘅事， 要木头条命，定系你白帽子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淮，今次可唔可以救翻木童，又保住自己白帽子嘅身份呢？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啊，我哋头先就送走咗大律师啦，咁啊都有听众都关注呢件事，不如我哋听听阿陈先生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但我有嗱，依家咧头先嗰个大律师讲咧就系、如果私人诉讼嘅话咧，即系民事诉讼咧个使费，即系老实讲心心疲倦啦，咁咧就亦都追未必追得到个钱啊。其实呢个责任咧应该交翻俾政监同埋警方去做嘅。私人就不應該民事訴訟的，那就為什麼呢，就是如果再去再花一筆錢的話呢，也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的話呢，就對那些就是那些受害者來說呢，就是雙重打擊的。但有一樣東西呢，政監呢就一定要出來交代的，就交代什麼，因為其實最大責任，今次最大責任就是政監的，他明知但是又不做事，要等到法例通過了先去執行先去做，即是有法例沒有法例都有沒有法例的做法，太過保守了，即是綁手綁腳。還有呢，我現在 最擔心的後續的問題，現在呢在市場上呢，在香港啊，一吹緊呢，即是trading緊那些呢是無牌的那些貨幣呢，那些公司呢，我想應該都有10間8間以上的。那我想問證監應該會怎麼做呢，他們應該怎麼做啊？嗱，依家未發牌啦，佢又唔會話俾人哋知喎。佢琴日講咗啦嘛，我唔會話俾你知誒邊間申請緊啊，點點點，點解唔話得啫？咁鬼鼠嘅，申請緊咪話俾佢知咯，你咪只係要即係 remark 多句咯。審批中唔代表佢係將來一定成功噶嘛，佢就可以攞到牌噶嘛。咁咪所有嘅風險由你自己投資者去承擔咯。咁你咪證監咪可以卸曬博咯，但係佢又唔做喎。依家人哋可以話我依家我可以申請緊，但係真定假唔知，市民完全無從得知。譬如我 A B C 公司，佢話我依家咧就喺證監嗰度申請緊牌照嘅，但係係咪真係申請緊咧？係咪可以申請？係咪可以批到咧？同埋證監有冇個時間表話俾我知？一年嘅寬限期係咪過長咧？如果喺呢一段時間 再出事嗰阵时候，证监有咩责任呢？ 好啊，多谢晒李陈先生，唔该晒。陈先生头先都好即系等啲扶住，即系依家嘅可能即系潜在嘅一啲嘅人士啦，即系佢哋都系话啊，其实政府或者相关嘅监管部门系咪可以做多少少咧？不如我哋听下立法会金融界议员啊陈正英倾下啦嘛。陈议员你好。 你好， 系啦，咁啊，头先咧都听到啦，即系都有市民大众觉得，咦，证监会今次系咪都做得唔够多咧？系咪可以再主动啲咧？你点睇咧？首先呢样嘢。 我都覺得係證監會咧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因為就算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個做法咧，佢話會再同業界諮詢意見之後咧，將個實施細則咧再頒布得比較詳細啲嘅。咁正正而家發生咗呢件事咧，我諗就都唔使去諮詢業界都知道要做多好多更加細緻嘅工作啦。咁我相信咧，佢應該要而家開始草擬一個比較詳細的實施細則，等到市場或者是攞到牌的人都知道呢應該定時怎樣去符合到發牌的條件，亦都比公眾更加詳細 的知情權。 嗱，咁头先陈振英啊，头先各位听众都有讲点出咧，就而家真系仲有好多间其他嘅虚拟货币平台喺度操作紧嘅，咁即系大众消费者都系真系唔知道佢当然佢攞咗牌啲，佢梗系讲话我攞咗牌啦，咁未攞到牌嗰啲咧，佢都唔知边间系申请紧，边间未攞牌，边间会有机会即系系攞到牌咧，咁其实公众喺呢个时候可以做到啲乜嘢？系咪咩呢啲咁样嘅平台都唔好帮衬咧？ 嗱，喺公布究竟有冇人申请緊或者係有啲係无牌方面呢，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其实呢就证监会亦都可以开放啲，申请緊牌照嘅其实係可以公布佢个名，即係话呢呢啲人真係递咗一啲申请文件啦。咁正如头先位听众都讲得好清楚嘅，就係你可以加一句即係条款，就话其实佢哋嘅申请未必一定成功嘅，咁公众都有个知情权啦。至于你话冇牌照嘅，因为咧其实日日呢个都变化紧，佢今日就算公布有十二间好活跃嘅冇攞牌照，听日可能有第十三间出嚟，第十四间出嚟，咁可能咧其实呢一样嘢公布冇牌照呢个咧，未必系一个最理想嘅步伐，反而我觉得有一个投资者教育应该做好啲，因为咧就算我哋帮衬一啲有牌嘅交易平台，都唔代表可以实现到你原来想达到嘅回报嘅水平㗎嘛。所以呢有牌只不过呢就係证明呢喺嗰度交易呢相对啲冇牌嘅呢你嘅资产係得到保障啫。但係你想获得嘅回报係攞唔攞到嗰个水平，係应该要对嗰个产品本身有一个认识啦。然后呢就係问清楚啲资料，究竟佢点解可以获到嗰个回报率，而呢个回报率呢有信心达到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又唔好将有牌就等于你心目中达到嗰个回报率就可以攞到呢两攞画上一个等号咯。 咁其实政府喺呢一方面可以仲做啲乜嘢添咧？早前就 FTX 嗰度即系嗰件事爆咗之后咧，其实好多公众都应该知道，即系呢啲虚拟货币平台咧系风险好高噶啦。咁政府除咗即系成日都讲话好高好高风险啊，唔系一定有回报咁样，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我觉得咧教育方面咧都系应该要做一啲比较入到屋嘅方式咧去教育市民。我記得咧以前咧，就算係保險咧，好多賣保單嘅嗰啲保險經紀咧，就會用一個模擬嘅回報率咧，就話俾啲客户聽啊，模擬咁咧就有八厘十厘。咁其實後屘咧呢種咁嘅行為已經禁止咗咧，咁佢只能夠用歷史，即係過去幾年曾經發生過幾多咁話俾人聽，就唔可以用一個將來模擬嘅回報率咧去氹客户噶嘛。咁同樣道理咧，呢啲虛擬資產都係用個模擬嘅高回報率，咁點解你可以實現呢個回報率呢？我覺得咧係一來政府睇下喺將來嗰個虛擬資產銷售嗰度咧，係咪可以好似保險啊，或者買一啲理財產品咁，唔準佢用模擬嘅數據嚟講啦。第二咧就係話等更多市民知道咧，佢而家標榜嘅咧好多都係一個預期啊。模擬嘅，而唔係實質有一個實際嘅回報嘅歷史或者係記錄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咯。 嗯，好似你所讲啦，如现有咧都有一啲嘅做法咧，系规管即系其他嘅不同嘅机构嘅，系咪？但系今次我哋讲即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可能系一件好新鲜嘅事嚟。咁譬如你会建议，因为依家各执一词嘛，就算相关嘅唔同嘅机构，咁佢你而家佢外国可能又仍然有部分有运作，因为我哋头先讲紧就系证监会指控嘅 JPEX。就話佢涉嫌無牌經營啦，但係 JPEX 自己又會喺網上有自己登一啲聲明，就話係惡意針對。咁對於一般普羅大眾，其實有陣時會好即係唔知點算啊！即係個雙方各執一詞，咁可能我唔係幫襯呢間啫，我幫襯其他嗰啲。咁究竟我要點樣去審慎行事呢？例如立法會有冇得跟進，又或者係即係純粹等政府睇下有冇啲最新嘅方案去提醒，先至係比較被動啲。有冇辦法可以主動少少咧？ 立法會呢，我相信會喺財經事務委員會嗰度呢，因為我哋好多同事呢都關注呢件事呢，會喺財經事務委員會度提出呢，係咪需要開一個特別會議呢，等證監同相關嘅執法部門上嚟同我哋解釋啦。咁至於你話可以跟進呢，其實呢當時呢條條例通過嗰陣時呢，因為我係法案委員會主席啦，我哋嗰陣時都問過呢，關於虛擬資產嘅定義同埋佢要規管嘅範圍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哋授權賦權咗俾佢咧，係可以通過附屬法例咧，將個範圍擴大嘅，而一啲場外交易啊，一啲點對點交易啊，甚至係一啲託管同付款業務咧，都可以納入規管。我覺得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咧，究竟而家應該要將幾多嘅呢一類業務納入一個正式嘅規管範圍？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係嚟得切，亦都唔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咧，就可以通過附屬法例咧，將呢個法例是更加完善的咯。 都有一些專家呢都提出啦，就係話其實你而家證監呢條例呢，即係佢有一年嘅差唔多個寬限期俾佢啦。咁其實佢睇返譬如銀行咁樣，即係佢其實佢應該要求佢，即係未有例之前，可以要求佢先開一個譬如話代理嘅辦公室喺度先，咁等佢運作咗一段時間，證監會覺得冇問題啦，先至呢開始俾個牌佢。咁就唔使話呢有一個特別有一個時間裏面呢係你執唔到法嘅，即係佢冇牌佢都可以即係經營到嘅咁樣。咁你覺得呢個漏洞點樣堵塞好呢？ 嗱，點解銀行嗰啲係要做三年嘅代表處先升格做銀行呢？因為銀行係吸收公眾存款，咁佢哋覺得呢個係比較嚴肅嘅事啦，咁所以俾佢三年去試營運之後呢，先至呢可以俾佢升格嘅。咁證監會點解要有一年呢？因為呢而家目前市面上已經有，正如大家都講，有好多呢啲運作緊嘅平台啦。咁佢唔想呢就話一次過呢，如果我而家做一個所有由今日開始冇牌都唔做得，咁佢驚嗰啲平台呢亦都要有時間去處理佢嗰啲資產啊，或者同客户呢解決咗佢之間嘅交易問題。咁嗰時呢係出於好心嘅。但係睇返轉頭呢，呢個好心就會俾好多不法之徒或者係不法分子咧利用咗，一邊就聲稱話有攞牌，另外咧就將一啲資產咧可能轉移走啊，或者點樣樣。咁我覺得而家亡羊補牢嘅就係、是，雖然我哋仲處理一年嗰個過渡期裏面，但係證監會可以逐一梳理而家申請緊嘅好，或者實際做緊生意嘅好，應該屬於邊一類，要點樣去處理咧？佢而家就應該介入咯。 即係話你個法例通過嗰陣時，個法案委員會係。冇要求到即係證監會係做呢樣嘢嗬， 係啦，嗰陣時係留咗空白嘅，咁呢個咧就等證監會變咗有更大自由度，可以自己去睇下點樣去處理。咁但係發生咗呢件事之外咧，之後咧，我相信佢應該要更加主動地介入，睇下將唔同分類嘅情況咧係應該點樣處理咧，亦都同大家公眾交代。咁我諗等普通嘅公眾投資者咧，知道更多，由佢哋自己決定咧，應該係唔係承受呢一類嘅風險啦。 好啊，唔該曬你先，都係嘅。即係大家聽完之後，你自己承受風險，你可以大約知道依家有啲咩條例去規管相關嘅平台，其實都係自己可以平衡下啦，係嘛？咁啊，頭先咧就係阿陳正英就係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啊。咁譬如我哋聽下聽眾啊，有位啊李女士嘅，李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李小姐， 系，请讲， 系，我听咗咁多晚啊，朝头早晏咁样啊，都系讲话嗰啲苦主冇人帮，又冇人教育佢点样买咁样， 咁啊啲錢係你自己嘅噃，係咪啊？一話明係你投資，你去投資咩嘢都好，咁你人你冇牌，有生意幫襯都有牌嘅啦，係咪啊？你話明啦，已經證監講咗好聽，聽到好似話已經提醒咗九次咁多，咁啊咁你冇明知佢冇，明知佢冇，你要查佢有冇牌先好賣啊嘛！你咁多錢係咪啊？仲有。你想想那些人是其实是起了贪念才会知道才会令到自己啊。你明知即是不查人你有没有牌就去买将那么多钱去给人。这些是属那么没有牌呢不是私人交易的。为什么还要證監去負責啊， 明白。多謝啊，李女士，你嘅角度啊，不過我諗即係作為即係普羅大眾啦，大家都會諗，我係有投資，我自己係要謹慎嘅。不過政府係咪有監管相關嘅不同嘅平台，其實都大家會好關注嘅。不如我哋聽下咧，科技創新界立法會員邱達根點樣同你傾下好嘛？邱議員你好。 是你好， 系啊，头先有听到啦，即系唔同市民都唔同意见嘅，不过大家就都会好担心啊。其实而家政府嘅规管够唔够咧，同埋会唔会咁样就打击咗以后大家听到虚拟资产都好惊咁样，点睇啊？ 我谂两睇咧，第一就呢次更加显示到我哋个立法嘅必须性啦，因为其实呢个资产嘅定义都喺世界上唔同嘅国家都有讨论啦。咁你见到有啲地方系立咗法，有啲地方就喺度讨论。咁有啲地方就禁止交易，咁變咗呢個亦都係顯示到我哋立法嗰度呢真係要盡快做。咁而家如果老實講，我哋睇返件事，如果我哋唔去立法去推動呢件事嘅話，或者唔喺今次喺證監會同埋警方採取行動嘅話，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受害者。咁所以呢次就我諗亦都要盡早去推動啦，但係我諗亦都同時呢，我覺得我哋要做多少少市民教育或者投資者教育，因為第一就是我睇就好不幸用咗虛擬貨幣嚟到做一個我所謂傳銷嘅騙局啦，咁係好明顯，因為佢入面俾嘅所有一啲回報啊條件，我諗明眼人都知道係好難能夠完成到嘅，咁但係就利用咗呢個虛擬貨幣之名，咁啊做出咗一個傳統嘅行銷騙局、傳銷騙局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即係我諗對大家嚟講要不停小心呢一類型騙局，因為其實每兩三年就一次噶啦。不過今次用咗 crypto， 其實之前用第啲產品一樣，化妝品啊、健康產品啊、咩食品啊，其實每兩三年都有一個類似嘅東西嚇。咁所以我諗呢個真係對市民嘅教育嗰度要做好啲啦。咁另外有一個我成日都分享，其實虛擬資產或者最近我都有提議，是不是應該證明做一個數字資產？咁其實數字資產又好，虛擬資產又好，而家我哋推動緊嘅，其實個面或者個用途係廣好多嘅，同埋個技術本身咧不停都喺度進步緊。我諗將來喺一個科技不停進步嘅情況入面咧，其實好多呢啲數字資產啊、數字嘅一啲交易方式啊，會越嚟越多出現，亦都會主宰咗將來嘅一啲交易啊，甚至乎一啲投資產品。咁我哋必須要去接受呢個科技嘅改變，我哋唔能夠因為有一次咁樣嘅呢個罪犯嘅活動咧，就令到我哋將成個科技封閉咗佢，唔可以利用佢，唔可以用佢。咁反而我覺得我哋更加要通過今次咧，我哋要做好嗰個投資者教育咯。 係嗱，咁你都係負責即係推廣科技創新啦。咁呢啲虛擬貨幣啊、交易咧各樣嘢咧，其實都係一種即係金融科技，一個創新嘅金融科技嚟嘅嚇。咁今次發生呢件事，會唔會令到有好多人都對即係金融科技開始即係懷疑佢嘅有效性啊，或者佢個可靠性啊咁樣咧？即係對金融科技可能都有啲打擊咧？ 是多謝林文卿。咁其實真係要我哋多少少推廣咯。我發覺今次好多人同我哋傾偈咧，或者包括嚟諮詢我咧，就將成個我哋所謂數字資產啦，或者虛擬資產，由今次政府我哋發牌之前討論過嘅一個交易所，到嚟緊我哋仲有好多要討論嘅一啲產品啦，譬如嚟緊我哋會傾緊一啲諮詢嘅，譬如穩定幣啊等等，其實都係一啲金融創新嘅產品，但係大家就將佢捆綁咗去淨係虛擬貨幣或者一啲已經出現咗嘅 crypto， 咁變咗呢個係真係要對大家可能要做多少少功夫，或者我其中一個提議最近俾政府都係會唔會政府帶頭將某啲資產我哋叫代幣化，咁做一啲叫做正規合法有資產 背书嘅一啲产品俾大家睇到我哋乜嘢叫做金融创新呢、 嗯、 而唔係淨係大家以为虚拟货币就是一切咁样。咁、嗯、呢个係我觉得最紧要嘅 message 囉。咁第二就係、是嗯、虚拟货币，我諗如果大家真係要熟悉嘅其实入面都演化咗十几年啦，由2009年比特币出现到而家、 嗯、 其实有好多譬如我哋而家见到嘅譬如以太坊啊等等，佢仲系咪一种货币呢？其实佢已经变咗一个技術的一個平台，它可能是一些叫做用代幣來記錄一些交易啊，或者一些數據啊衍生的一個平台、 嗯、 其實有些像我們互聯網那時候講的 TCPIP 啊這樣的一個技術層。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入面關於虛擬貨幣嘅分類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演進，因為技術每日喺度演變緊、 嗯、 好似頭先我講、 嗯、 我哋需要嘅就係希望大家呢更加認識科技嘅改變同埋潮流，而唔係話因為有人借咗個技術嚟到行騙咧、 嗯， 我哋就完全將呢件事咧就封殺佢啦，就唔做啦。因為我哋如果睇翻20年前，互聯網一樣有好多人喺上面即係行騙啊， 嗯、 一啲色情啊，非法嘅賭博啊，其實互聯網你見翻20年前一樣有呢啲情況，有人借住個科技之名嚟到做一啲壞事。咁係咪代表你要成個互聯網都唔用呢？如果我哋唔用、唔發展、唔鼓勵，就20年後今日你咪完全被摒棄於門外咯。咁所以我諗對而家我哋嘅虛擬資產，或者我哋講高少少啦，即係政府叫做 Web 3啦，我哋講，即係 Web 3呢度入面其實就係任何關於區塊鏈所衍生出嚟嘅技術。咁嗰度其實有好多好好嘅團隊喺香港，好多好健康做緊一啲真係科技深掘科技科研嘅團隊做緊呢方面嘅技術嘅區塊鏈相關技術嘅。咁我覺得我哋真係要正面話俾大家聽，呢個技術有啲咩用啦，而唔好因為有一兩單咁好。我唔好話個別啦，但係處心積慮嘅騙案，而我哋就將成個科技咧就抹殺咗咯。 嗯，冇錯。 係啦，咁啊，頭先你都有講啦，等同互聯網呢、這個形容都幾貼切嘅，係咪？因為互聯網騙案都係好多好恐怖咁樣，咁、所以其實數碼資產嗰個政策應該要點走？你哋嚟緊可能立法會係咪都會考慮討論一下？ 我成日都話我哋希望追得貼啲嘅啦。你睇翻嗱，如果互聯網嘅發展咧，20幾年前。好似我哋今日嘅所謂 Web 3或者區塊鏈方面技術嘅發展嘅，喺20幾年前好多我哋叫做 empty promise 咧，大家覺得哇，我互聯網可以做乜做乜，但係個基建未準備好。 好啊、多謝曬阿議員，咁啊希望你哋帶個題目入立法會，好唔好啊？係啊，多謝曬你。 唔該， 好啊，咁啊多謝曬邱達根。咁我哋先聽聽交通消息，跟住有新聞，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一陣間見。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N 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联合道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太子道西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嘅龙尾去到旺角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告士打道往紅隧方向，近住杜魯士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嘅龍尾去到中環廣場。重複一次啦，就係告士打道往紅隧方向，近住杜魯士道有交通意外。現時嘅車龍係去到中環廣場。咁另外咧，下角道往上環方向左轉紅棉路都車多噶，龍尾到演藝學院。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好，大家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依家咧就系6:00多啦，系咪？6:42啦，出边31度，咁啊，如果顺利放咗工嘅朋友咧，已经可能系咪会买紧餸啊？我有时都要问阿杨立门，你识唔识煮嘢？杨立门话你识煮嘢，好犀利啊！ 我要买，我自己买餸跟住要煮噶，即系有时间嘅话就 系， 所以有时贪方便都会买啲即刻食得嘅嘢嘅。 系啦，咁我哋而家下一个讨论嘅议题咧，就系讲紧食安中心检测市面啊非熟食鸡肉。 样本。咁啊，虽然整体令人满意，但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啊，究竟包括咗佢嘅研究系点啊，点样处理，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嘅、包括咗咧，头先我都有问啊拍档嘅，佢有买过真系嗰啲手撕鸡啊，系咁嗰啲咧，其实属于非热食嘅鸡肉食品，因为通常如果大家都知啦，鸡你最好就。有啲人即係比較講究嗰啲，就係唔好煮到咁老啊嘛，係咪啊？啊，專家， 係啊，佢哋識控制嗰個火候嘅。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過程裏邊，如果有一啲未完全煮熟嘅風險，仲要涉及人手配製程序，咁當然其實通常都會即係包住曬自己嘅隻手，即係有啲手套咁樣，係咪？咁如果你做手撕雞嘅時候，會唔會有容易啲有啲微生物嘅風險咧？同埋呢啲菜式咧，通常我整完之後，我好耐以前都有煮。系嘢食咁样嘅，有阵时你知有啲系冻食噶嘛，佢可能整完个手撕鸡咧就冻咗佢，再拎翻出嚟食嘅时候，如果喺嗰个储存期间嗰个温度控制唔系温度控制得咁好咧，可能系会滋生病菌嘅，咁所以咧食安中心就做一个研究啦，喺唔同嘅外卖店或者摊档同埋食肆咧，就收集咗100个非热食嘅鸡肉食品样本啊，咁根据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嘅定名准则。评估下有关嘅样本咧嘅微生物嘅质素嘅， 嗯， 系啦，咁啊研究结果咧系好嘅，系啦，咁呢类嘅食品嘅微生物质素令人满意，全部样本喺致病菌方面咧都系符合微生物含量嘅食物安全准则嘅。咁虽然今次嘅样本咧，我哋嘅研究发现咧就冇有唔满意嘅地方，咁但系中心咧到访一啲出售呢类食品嘅商户期间咧，就发现咧食物处理人员喺控制一啲食物配制过程方面，喂，大家要留意一下咯，需要加强食物安全意识啊，系啦，咁啊，不如我哋揾我哋今次负责研究做调查嘅一齐倾下，好嘛？ 好啊。 电话旁边咧，我哋有食安中心首席医生风险评估同埋传达嘅周楚耀医生嘅，周医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周医生。 系啦，我谂咧，一般市民。系啦，仲有阿庄博士都喺度啊！庄博士咧就系食安中心嘅科学主任微生物。阿庄博士你好， 系 啦，阿庄子杰你好，系啦，我想都问一问两位啦。不如我哋问咗阿周医生先。一般咧，我哋好似阿杨立门咁啊，虽然都已经好悠哉悠哉啦，有阵时去完街，简简单单，不如我哋就去呢类型嘅铺头度买一啲又好食嘅食物啦，系嘛？咁但系我头先睇到就系样本令人满意，但系嗰、那个食品安全意识嗰度咧都要控制一下。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个研究系点样噶？ 好啊，其实正话你都讲咗啦，其实我哋个研究结果咧显示，即系呢啲非热食嘅鸡肉食品样本嘅微生物质素咧整体满意嘅。咁即系其实讲紧话全部样本喺致病菌方面咧，包括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啊、金黄葡萄菌咧，全部都符合我哋中心列在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裏面微生物含量方面的食物安全標準。但是正話你講到衛生指標方面呢，就其中有三個手撕雞的樣本呢就屬尚可水平，其中一個呢就是分別個大腸桿菌和總菌數呢都是屬於尚可水平，另外兩個呢就是淨是個總菌數呢是尚可水平。咁尚可水平其實講緊乜呢，就話其實呢個檢測結果就不是不滿意，不過咧，呢個就係一個信號啦，就即係話咧，可能需要審視翻咧嗰個製作流程啊，同埋睇翻咧有冇其他方面咧需要改善。咁所以其實就因應我哋見到呢三個即係上海嘅樣本咧，咁其實我哋都已經去翻咧相關嘅店鋪咧，就睇翻咧佢嗰個即係製作過程啦，同埋咧就因應我哋當時啲同事見到佢哋製作過程啊，同埋即係佢啲工作人員。即係喺食物安全控制方面嘅即係情況咧，就俾咗啲改善建議嘅，咁亦都俾咗啲衞生方面嘅即係要注意嘅事項。咁佢做完之後咧，其實都已經再去翻呢幾間店鋪裏面咧，再抽翻樣本咧做重複嘅檢測，即係微生物方面啦。咁其實嘅結果咧就即係屬於滿意嘅。咁我相信咧，其實我哋俾咗啲建議咧，其實佢哋都有接受，亦都有跟我哋嘅建議咧做咗啲改善。 咁我諗消費者都會覺得安心啦，即係你哋做呢個研究都發覺好多樣本其實都滿意，或者上海而家全部都滿意啦。咁其實我想問一下，係咪有啲咩事故發生咗引致你哋去做呢一個研究啊？亦或係呢個研究淨係即係覆蓋即係雞肉啊咁樣咧？咁你哋有冇計劃做其他方面嘅類別嘅一啲熟食咧？ 是，其實呢我們今次做這個研究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呢這些配製非熱食的雞肉的程序呢、嗯、是可能會有較高的微生物風險的、 嗯、 因為呢、大家可能知道這些這樣的、產品呢，因為很多時候為了保持肉質鮮嫩呢、 嗯、 可能雞就未必說會煮到完全熟透，可能只是剛剛熟、 嗯、 如果他即係啲工作人員控制嗰個温度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就會出現咧，未必能夠完全殺死，可能即係已經存在喺個即係雞隻本身嘅致病菌。咁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就係、是、其實雞隻啲腸道咧，其實係可能會存在一啲沙門氏菌嘅、 嗯， 一啲都唔奇嘅。 嗯， 咁煮熟嘅過程其實就可以殺死曬呢啲咁嘅細菌啦。咁、 嗯、 而如果即係有殘留嘅話，咁你尤其是如果你製作的過程長、啊、或者冷卻或者這些方面時間即都會即比較多，因為你要有手工的程序絲啊啲雞啊，咁、 嗯、 會滋生啲細菌，咁最後個風險咪會增加咯。 嗯，同埋咧，雖然我都小煮飯都有煮下咁樣嘅，都不嬲都知道咧。譬如我哋用嗰啲砧板啊、刀具啊，其實係要好小心。今次係咪你哋都會睇到一啲業界喺操作上都要特別留意嘅地方咧？ 其實呢我們在個即因應這個研究做完之後，我們出了一個更新的指引，其實裡面呢就有很多重點，即也會提醒回，即包括即說、解凍的、時間、啊、煮的時間、啊或者一些生、啊、熟的食物要分開、啊、要一些、即注意一些員工的個人衛生、啊、環境衛生、啊、等等，其實就會有很多方面呢都是要小心，因為其實每一個環節呢其实都是重要的。 嗯嗯嗯。咁、我都想问一下你嗰、那个觉得佢尚可有几个后咪改善咗啦。咁你去到你俾呢个咁样嘅评级俾佢哋，係乜嘢令到你觉得佢係唔係完全令你满意呢？係咪即係嗰个食物嗰个温度保持得唔啱啦，因为係制作嘅时候有啲咩工序係会有风险呢？ 好、哦，俾阿庄博士即系讲佢哋即系有啲咩发现咧？ 哦，好啊， 唔该晒庄博士。 哦，唔该。其实系咁嘅，我哋根据呢个研究咧，我哋根据翻我哋嘅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去到做嘅。咁、 嗯、 其实点解有咁嘅指引咧？就是、因为你法例里边咧，可能好难包晒咁多即食食品啊。 系。 因为譬如首先鸡都系即食食品之一啦，咁但系你咁多种即食食品，咁可能好难一个法例去包晒。咁所以我哋其实有一个指引咧。就去包含咗一啲其他好多即食食品嘅微生物準則咁樣嘅，咁、 嗯嗯、 其實當中咧就我嚟補足翻咧呢個現行法例嗰啲微生物標準咁樣，咁、 嗯、 主要咧其實用嚟反映個食物安全啊同埋衛生質素咁樣嘅，咁、 嗯、 譬如好似喺今次研究裏面啦，咁我哋睇衛生質素咧，其實主要睇兩個嘅準則咁樣嘅，一個就係叫做需氧菌落計數，咁你簡單可以理解為一個總菌數咁樣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一個衞生指示微生物嚟嘅，咁主要就係講緊大腸桿菌咁樣。咁、 嗯、 呢兩個嘅準則咧就我嚟反映翻嗰個食品嘅質素。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注意翻食物安全嘅，就譬如咩食物安全啊，就可能譬如話睇一個即食食品裏面會唔會有啲致病菌會超標咧咁樣。致病菌即係你食咗落去會令到你病咁樣，咁嗰個就係講緊個安全嗰方面嘅。 嗯， 咁而喺嗰、那個頭先嗰個講個尚可水平嚟講咧，其實就係講緊個總菌數同埋個大腸桿菌係去到一個叫尚可水平，但係咧要重重一次啦，佢哋未去到不滿意嘅，所以咧係仲要可以接受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喺個安全方面其實都有睇嘅，不過就全部都滿意咁解，亦都包括咗頭先阿周醫生所講嘅沙門氏菌啦、李斯特菌啦同埋金黃葡萄球菌咁樣嘅。 咁你哋俾到業界仲有冇啲咩嘅建議，令到佢哋嗰個工作嘅程序啊等等係可以再繼續改善落去？ 其實我哋都因應我哋做完呢個研究啊，同埋啲到訪咗即係一啲呢啲咁嘅製作啊，呢啲食品嘅店鋪啦，咁我哋都審視咗個程序咧，所以我哋就即係更新咗嗰、那個需煮熟後處理雞肉菜餚、水煮雞同埋手撕雞適用嘅即係業界食物安全指引。咁、其實裏面咧，我哋都好即係重點裏面咧，就講翻咧，即係點解會有風險啦，咁同埋即係提示翻佢咧，即係喺解凍嘅過程咧，就應該盡量咧就要控制翻個時間啊，咁同埋煮嗰陣時咧就要煮到熟透啦，減低咧即係有殘餘嘅病菌啦。而你喺嗰個製作同埋儲存過程 其實都係即係應該即係盡量縮短時間，例如譬如話喺兩小時內就將個煮熟咗嘅雞咧由攝氏60度降到20度啦，咁跟住就即係可以再去譬如用即係水外嚟再冷卻啦。咁亦都要將即係整好嘅呢啲咁嘅食品呢就放返落去譬如四度或以下嘅雪櫃，咁從而令到佢即係唔會咁易有細菌滋生啦。咁亦都裏面都提醒咗呢，譬如話一啲要注意嘅即係事項，例如要做返啲記錄，因為有時呢你間店鋪裏面有唔同員工，每個員工未必知道呢嗰啲食物啊做咗幾耐呢，咁你如果你有一個記錄咪會知道喂幾時開始做啊，做咗幾耐啊，咁你咪會可以判斷到你啲員工係咪可以跟從即係呢啲安全指引，同埋呢亦都確保即係你知呢啲店鋪啲員工其實都流動性會大嘅，咁即係可能就唔記得咗啊，唔察覺啊，就盡量避免呢啲情況發生囉。 同埋我都見到你哋咧嗰個測試嘅情況之下咧，有去到其中三間餐廳咧，就俾咗啲建議嘅。因為有一啲咧喺個手撕雞製作過程係比較繁複啊，製作時間比較長啊嘛，會比較容易滋生細菌。其實有陣時就算喺屋企都係，因為你煮好一啲嘢食，你要攤凍佢，有陣時係可能真係要幾個鐘頭嘅。即係我知道一啲食肆佢就有啲特製嘅用具，佢可以快速令到佢凍啦，係咪？即係如果喺屋企，可能即係咪揾啲水令到佢凍翻咯？咁呢度係咪都要好小心？ 其實我哋即係都留意到你實際嘅即係操作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建議嗰個兩小時內將個熟食嘅即係温度由60度降到20度咧，其實即係我哋都發覺係實際可行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啲店鋪咧係即係會跟呢個方法去做咧，從而咧就可以減低即係要一個即係過長嘅時間去冷卻咯。 我可唔可以問一個即係同呢個有關嘅問題啦？因為我知道呢個研究係即係做雞肉啦嚇，咁但係香港人未必即係成日都去食嗰啲手撕雞啦嚇，咁但係香港人最慣常食嘅，好多時去買嘅就真係嗰啲壽司啊，各樣嘢都係有啲生嘅肉喺裏面嘅嚇。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去街買嗰啲壽司啦嚇，鋪頭又好，邊度都好，係咪都嗰個安全水準係好好嘅？我哋都好放心可以買嚟食嘅咧。 我諗你可能即係未必留意到咧，其實我哋食物安全中心咧有個食物監測計劃咧，其實就即係會根據個風險嘅個評估啦，就去抽取咧唔同食物咧做啲唔同測試嘅。咁因為其實食物即係譬如而家我哋今次講緊啲係講啲生物性危害啦，微生物。咁其實你譬如話啲魚啊，可能啲金屬雜質可能會較高，咁可能就會染呢啲咁嘅金屬雜質啦。其實嗰個食物監測計劃咧，就會即係包含方方面面嘅，即係唔同食物種類就測試唔同嘅即係水平啦，即係包括可能微生物啊，包括呢、這個化學性嘅元素啊，或者一啲金屬雜質啊，或者毒素啊等等，從而咧就確保咧喺市面售賣嘅食物咧係安全食用咯。咁可能你都會留意，其實每個月頭我哋又會出翻個食物監察計劃 高 水樣本個即係情況嘅。咁照我所知，其實大概每年咧，其實都幾穩定嘅，嗰、那個合格率咧係應該大概99.9%。到99.8%左右啦，咁即係一路都係維持一個即係好即係高嘅水平，我諗應該即係一般嘅食用嚟講咧，應該都可以放心。 同埋咧，我都見到你哋咧，有提醒市民嘅，即係譬如餐廳應該要徹底煮熟啲雞啦，雞最後嗰個部分嗰個中心温度至少要達到攝氏75度嘅。但係你都知好多人就唔中意完全好熟噶嘛，有陣時有啲少少嘅紅色啊咁啦，細路仔就唔中意，即係大人就覺得呢啲先至係滑嘅咁樣。咁今次有冇點樣可以都提醒翻啲餐廳點樣可以做到個平衡呢？ 其實咧，我哋喺個即係指引裏面咧，都有提示翻咧啲商户咧，就應該咧譬如用即係特別愛嚟量度食物嘅温度計咧，測試翻咧雞肉最厚嘅部分咧係咪即係已經達到75度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會提示翻佢，即係如果你撕開嘅時候，即係切開，應該個肉汁就應該清澈，就應該見唔到紅色嘅。因為其實即係呢啲現象都係代表你可能咧個中心温度咧未必能夠達到75度咯。 嗯、哦，但有時我諗有一啲嘅雞嘅煮法咧，裏邊真係紅紅地，仲有少少血絲。以往細路仔嘅時候咧，即係啲大人就誒呢啲其實食得嘅咁樣。咁呢度都想你哋可以提醒一下，從你哋嗰、那個角度嚟講，係咪真係要煮熟啲先至好食，再穩陣啲，還是唔係話唔食得？不過要點樣處理先至會比較佳呢？ 哦，其實咧，從嗰個咁嘅外表度睇咧，如果你見到譬如有時紅紅地啊，或者係即係有血水啊嗰啲，其實都有少少反映佢真係未必去到好熟。所以點解我哋成日強調咧，就係要用翻個温度計去到度中心温度係最穩陣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特別因為有時譬如你都講啦，就係呢啲雞肉有時可能佢哋想鮮嫩少少，有時就用嗰個叫浸煮方法去到浸。 嗯， 即係可能譬如話擺落去嗰、那個滾水之後咧，就熄個火啦，咁等佢慢慢浸熟佢，咁咪好食咯咁樣。咁但係咁樣做唔係完全唔得，但係可能佢就要好似周醫生所講咁啦，你用個温度計去度翻個中心温度，同埋有時如果你處理一批好大批嘅雞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就有機會有啲哇中間嗰啲係咪會未必咁快浸得熟咧咁樣？咁、 嗯、 所以其實最穩陣咧就唔係靠話哇肉眼睇咦好似熟曬喎咁樣，而反而係真係要用個温度計去睇最厚嘅部分，咁係最安全最穩陣咁樣嘅咯。 即係話喺屋企煮都最好買個温度計嚟檢視一下，唔好就咁憑即係多年嘅煮飯經驗去睇啦， 係 咪？ 係啦，係啦，冇錯。最好就係做譬如啲有嗰個針咁，佢會插去中間嗰度睇到個中間嘅温度係咪真係足夠咁、哦、樣嘅。 是好啊，唔该晒你先，咁啊唔该晒两位，咁两位咧包括咗就系食安中心首席医生啦，阿周彩仪医生，同埋食安中心咧科学主任括弧微生物嘅阿庄博士，似乎如果大家而家准备紧煮饭食饭，都打破咗即系唔少人一向嘅做法嘅，讲真，因为不嬲点会揾个探热针去量一量啊？但系头先阿医生嗱，如果你听医生讲，认真啲，杨立门吓，乖吓，咁佢话唔好净系靠眼睇， 我真系靠眼睇嘅， 我要照讲啊，可能啲厨师而家都有啲建议啊，啲即刻就已经有啲反应啦。不过我哋都系做一个参考，系咪？系啦，咁啊，听听医生讲，最紧要就系食落肚要安全啊嘛，系嘛？咁我哋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金唱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林门啊、嗯、我哋啲仔女就大啫，系嘛，咁但系仲有好多无论系朋友啦，而家听众啦，好多家长咧，其实一啲小朋友系读紧幼稚园嘅，咁、呢个我都比较关注嘅就系、是，虽然依家咧9月21号啦，我哋通常就9月1号开学啦，但系幼稚园早啲噶嘛，有林门，你仲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啊，我唔记得究竟系边一日开学嘅。 早啲嘅，有阵时有部分嘅幼稚园，不过咧早极都好啦。其实如果你拣深水幼稚园嘅时候，你除咗拣系咪有啲就以前细个就近你屋企楼下啦，最好系咪、嗯？后期大家就觉得最好就系远啲都唔紧要，搭车都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是有够心系嘛，又英文又各方面咁样，即系其实唔同嘅家长有唔同嘅诉求嘅。 可以入到名小学嗰啲。 有啲就通常譬如有个别一条龙啦，有啲就知道自己咧第时心仪嗰间小学咧嗰、那个学术要求好重啊，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即系佢哋觉得冇办法啦、嗯，读间幼稚园都要读深啲咁样。咁我哋点解要讲咁多关于即系呢一个读幼稚园嘅情况咧？就系、是、对于部分家长嚟讲咧，最近都收到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嘅，咁就系咧有一间叫比乐中英文幼稚园上水中心啊，你谂下依家都系9月21号啦，咁咧其实佢哋就系、是教育局。就有讲一直好关注呢一间学校上水中心同埋比乐中英文幼稚园嘅营运同埋财务状况嘅，咁、已经敦促咗校方咧尽早作出改善噶啦，咁样，咁根据现行嘅规定啦，大家可能都要了解一下，按教育条例注册嘅合资格幼稚园咧，需要依照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喺两方面嘅。質素方面啦，同埋整體運作水平都要令到教育局滿意，先至可以獲批准咧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咁呢樣嘢咧，由於比樂中英文幼稚園未能夠證明喺營運同埋財政管理方面咧，能夠達到令到政府滿意嘅水平啦，咁所以教育局咧喺今年8月就撤銷咗佢喺今個學年啊2023/24學年參加計劃嘅資助資格。咁你諗下，其實都開咗學。 好快噶嘛，係咪？如果我要諗，我究竟就算佢八月中未開學又好，幾時開學又好啦，你剩翻咁短時間，會唔會有一啲家長會覺得好擔心咧？咁樣咁啊，講翻教育局點講先？教育局就話咧，早前就發咗信通知家長幼稚園嘅最新發展嘅。同埋話咧，會繼續監察學校嘅情況，同家長保持聯繫同埋提供協助嘅。咁教育局已經通知咗家長啦，有需要咧就可以去北區學校發展組或者幼稚園同埋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查詢下佢哋區內幼稚園嘅資料，咁啊睇下佢哋各區幼稚園幼兒班 K1 學位空缺嘅情況，咁、都有上載喺教育局嘅網頁嘅。但係聽落去係咪都應該會有啲打亂陣腳啊？ 係啊，好似比較急咗少少啦，因為教育局都係八月先至係有呢個決定，咁咧就八月十五號，即係八月中咧，先至話係呢一間幼稚園咧係被撤銷喺2023-24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下邊嘅一啲嘅資助嘅資格嘅嚇。咁咧但係佢都有教育局都有強調咧，就係話如果喺呢個日期之前已經獲呢個學校取錄噶啦，或者係喺該校就讀緊嘅學生咧，係唔會受影響嘅，即係佢哋個學額咧都係會受到資助嘅咁。咁但係咧就教育局都已經提醒咗俾落幼稚園咧，就係話叫佢話俾啲家長聽，或者係一啲想入嚟讀嘅家長聽咧，就係話招收新生嘅取錄新生嘅時候咧，就要講明喺呢個日期，即係八月十五日之後取錄嘅學生咧，就唔會獲得政府嘅資助噶啦，家長亦都需要支付全額嘅學費咁樣。 但系都有啲傳媒啦，就去咗嗰、那個幼稚園喺上水石湖墟嗰間嗰度了解嘅。咁、有啲家長都話已經交咗學費，同埋俾咗4000蚊嘅書簿費。咁、但系依家咧都仲未收到有關嗰個印刷嘅教材啊，咁啦。咁喺個報道仲話咧，茶點咧亦都由果汁轉咗為即系就咁普通嘅水咁樣。咁啊，有啲家長都講到明咧，已經諗住會安排讀緊 K3 啊，即係高班啦、我哋以前細叫做係嘛。咁、就話會諗住轉校噶啦。不過你諗下，小朋友剩翻幾個月時間，跟住就要升小學啦。有啲就唔想佢有咁大嘅轉變噶嘛，係啦、所以都很急啊，都覺得係咁樣。 係啊，即係你要揾過第二間即係幼稚園都唔係，即係叫起手就揾到。 係啦，即係如果你又話要講埋，會唔會令到個仔女好擔心啊，影響佢嘅情緒啊，同埋其實好多家長都翻工噶嘛，即係佢或者都有其他人要照顧。如果突然之間，有呢啲轉變嘅話，而且喺坊間亦都有好多嘅講法咧，即係好多嘅報道都話啊，會唔會係間學校財困咧，管理不善咧？你就會令到可能啲家長覺得，哎呀，咁早啲出聲，我即刻轉啦，係咪？有啲人就未必淨係為咗嗰每個月嘅，即係如果有政府補貼，佢仲係好擔心，就係佢會做做下，做得唔好，有其他嘅發展咧。 尤其而家讀緊嗰啲學生，佢哋家長嚇，雖然你話而家佢嘅資助額唔受影響，咁但係既然你教育局都話佢管理不善啊，咁即係繼續讀緊嘅學生嘅家長都好擔心咯。 嗯，系啦，咁据了解咧，就系、校方日前都有讲，同啲家长讲嘅，有交代嘅，但系谂下日前即系应该已经入翻紧学咯，系嘛？对啲家长嚟讲，咁呢样嘢其实政府系虽然可能喺情理上。政府審視完覺得冇問題，咁咪話聲你知咯，係咪？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情感上要關顧埋，即係理據好充分，但係會唔會令到一啲家長好擔心咧？係咪可以早少少通知咧？因為你都唔會一查嘅時候都應該好仔細查噶嘛，唔會突然之間先發現嘅。我相信政府都呢方面其實原本都做得幾好嘅。呢樣嘢我諗我哋都值得一陣間揾啲教育界人士去即係瞭解一下，係啦，仲可以點咧？咁同埋都要強調嘅。其实他们比落中英文幼稚园呢就不是第一间的。但是现在讲的有这样安排那间呢是在上水。是在上水咁样，咁呢度都可以令到市民大众要了解咗先咁样。咁呢间幼稚园呢其实喺上个月15号啦就撤销咗佢嗰个政府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嗰个资格。咁好似头先南门讲啦，呢个日期之前如果你已经获得学校取录或者读緊嗰啲呢，你又諗住继续喺返原校就读，唔使担心下，你可以继续获得有关政府嘅资助，你可以读到佢完成幼稚园教育为止，或者嗰间学校嘅合资格班级完结为止，睇下边样系早啲啦，咁样。咁记住咯，教育局已经提醒咗咧，俾六中英文幼稚园 佢要立即通知现有嘅家长，同埋你就要喺依家如果你仲会收新嘅学生嘅时候，要清楚向家长说明系嗰个有关日期啦，同埋以后你喺度读都唔紧要，不过咧你就唔会再获政府资助噶啦。咁家长咧就要支付全额嘅学费啊。咁呢个就系政府嘅一啲补充。 咁呢间幼稚园呢其实佢就解释即係向啲家长解释嘅贴咗个告示出嚟㗎啦，就係话唔係我管理不善，只不过就係有一啲客观嘅问题呢令到即係佢哋嘅财政呢係比较紧缺嘅。因为呢有部分嘅学生呢就冇交学费啦，出生率下降啦，收生不足啦，咁由新冠疫情影响学校运作啦。 其实都好影响嘅，对业界学界对影响好大嘅。咁听众啦，即係如果你係本身对呢件事有啲諗法，甚至乎你係持份者啊，或者系关事嘅，你都想表达意见，欢迎打嚟咧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 JW 黄浩仪，我很喜欢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我觉得 Alex 和 超 B 他们的互动啊，他们的 support 都是很多咯，所以我很多谢他们在港台上面给我的支持啦。香港电台95岁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网上骗案日益猖獗，受害人被骗金额越来越多。科技便利了市民的生活，但亦助长了网络罪案。大家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防不胜防，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丁丁是一位精神复原人士的照顾者，他用图画表达内心感受。 你看到公仔背后缩埋在那里哭，就是不被明白不被理解还要被误会了。但是今次的探他呢，我就可以跟他手指掂手指，虽然可能大家听到觉得掂手指，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补充一下，我哋头先咧都关注紧呢个幼稚园嗰、那个办学嘅问题啊，因为其中咧中英文幼稚园讲紧就系比乐啦，喺上水石湖墟嗰间上水石湖墟嗰间比乐中英文幼稚园咧就被撤销幼稚园教育计划啊，咁其实事出都突然啦，系嘛咁短时间，咁究竟家长如果他们现在其实我想转又不知道，虽然你可以即刻转的，但对小朋友来讲，讲几岁大的小朋友，其实今次的做法会不会急了一点，还是其实都可以再做好一点呢？我们电话旁边立法会教育界的议员朱议员朱国强的。朱国强你好。Hello， 朱议员你好，是不是到？ 听到 。咁我哋都想问一下，因为都有啲家长都觉得彷徨嘅，又交晒书簿费，仲未有啲教材啊，咁样。今次八月嘅时候作出呢个安排，你觉得点呢？ 我谂最主要都系呢间学校佢嗰个管理啊，或者系营运咧系出咗问题，咁教育局先至系会即系取消佢呢一个嘅即系计划嘅参与嘅即系资格嘅。咁而佢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是、既然佢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啦，包括咗譬如拖欠薪金啊，或者嗰、那個強積金又冇供啊，或者係資金個租金嗰度亦都係冇俾啊，咁呢啲問題都比較嚴重嘅。咁我覺得即係教育局而家咁嘅做法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即係 我諗佢呢其實係需要呢一啲時間去查證啦，究竟佢係唔係真係出現咗問題，咁亦都要相關嘅部門呢係提供一啲資訊俾佢，如果係即係有曬證據啦，佢先至去要求學校去公布嘅。 嗯，咁於然你覺得政府通知學校同埋學校又通知家長啦，咁佢有冇足夠時間，即係讓啲家長係可以真係可以揾到一間另外一間嘅幼稚園俾佢嘅子女去讀咧？ 其實佢冇參加呢個幼稚園教育計劃咧，佢仍然可以繼續去辦嘅喎，即係佢只不過係冇攞政府嘅津貼，即係而家大部分嘅學生咧仍然可以攞到津貼嘅，只不過係新生或者插班生咧攞唔到，咁但係佢仍然可以即係俾學費咁樣去運作啦。咁其實我覺得啊，如果學校能夠即刻去搞定佢，或者係諗好多方法咧，去即係做翻正確所有嘅管理嘅程序咧，其實仍然可能係有機會生存嘅。 但我自己作为家长，虽然我仔都大过了很多，但如果我们找学校的时候，整个暑假如果我早点，如果政府当然可能时间上未必次次都那么对，但如果只要早多一个月之他都还，虽然好像刚才朱元你所说你可以继续读，只不过你没有了那个计划而已，但有些人就如果他没有我宁愿转校，你都早点知道，可以在那个暑假里面早点通报，这件事是不是有时候很难就 其实呢在个零月之前咧，教育局都同我讨论过呢一个问题，我都知道有一间幼稚园咧系将会有啲咁嘅情况嘅，不过我就当时就未知系边间啦。咁但系咧，佢就即系讲到系仲有一啲程序去运作紧啦，可能都要揾到证据或者系处理当中。咁当一知道嘅时候咧，佢就第一时间去处理嘅。咁可能咁啱就係正正就係喺呢一个开学嘅时间啦，当然越早就係越好嘅，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即係无可避免，佢而家第一时间去讲呢都可能都係有啲原因嘅。 咁虽然话现有嘅学生都继续可以读啦，不亦都喺可以家长可以继续攞佢个资助嘅。咁但係既然即係教育局都公开讲话，即係呢间学校嗰个嘅经营水平都未能够即係令即係教育局满意喎，咁啲学生会唔会啲家长系咪都好自然嘅反应系都想搵过另一间即係学校俾佢啲子女去读呢？ 我相信有啲家長咧已經係揾緊學校，甚至揾到噶啦。咁呢個係佢個人嘅選擇啦。咁但係即係都要諗翻，就係都未必咁容易揾到適合嘅學校，因為咧好多時即係假設佢係讀全日制嘅，咁但係市面全日班嘅學咧就真係可能少啲，咁佢亦都未必可能會考慮半日班。咁呢啲情況咧，可能就會令到家长未必想转，咁而且咧就即系小朋友可能喺嗰个环境度都适应咗一段时间啦，咁可能都会有啲感情嘅。咁呢方面咧，我觉得就我觉得应该系睇多啲资料先啊，会唔会系如果系好大问题，根本冇可能俾佢再继续运作咧，咁就应该尽快去公布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佢真系能够及时修正到，或者系解决到好多嘅问题，令到佢可以继续营办咧，我觉得即系保留间学校喺度咧，可能都系对学生咧系有啲好处嘅。 咁不如同家长嘅角度啊，朱议员啊，譬如有啲家长就话，其实除咗担心自己子女唔知适唔适应啦，亦都系买咗嘅书簿。俾咗钱嘅书簿费又未有啦，其实如果能力上系唔系为咗钱嘅问题，即系只不过系即系担心啲子女系咪可以适应到转唔转校，你会啲咩建议俾而家都开晒学啦，九月中啦，家长可以点做会你觉得唔会咁影响小朋友呢？ 系咁，我谂咧就系可以假设佢真系好想转嘅，咁其实都可以转嘅。但系如果觉得都可以睇定啲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暂时继续读先啦，睇下观察多啊几日，睇下会唔会有最新嘅发展啦，又或者佢会唔会真系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咁先至再考虑去转校，可能会更加合适嘅。 阿朱元，据你所知呢一间比诺幼稚园咧喺区内嗰个声誉系点样噶？即系嗰个口碑系咪都好多家长都 係想佢個仔女喺呢間即係幼稚園讀書嘅，亦或係其實都嗰個教育水平都係一般嘅啫咁樣。你知唔知道佢嗰個水平係點？ 嗱，我都係呢一區嘅，咁我就睇到其實佢個名氣咧都係即係正常嘅水平啦。咁但係佢其實本身咧，佢聲稱係有十間分校嘅，最後咧。就而家剩翻呢三間，咁都睇到人口下降嗰個影響啦。咁不過仍然有一啲負面嘅即係評價啦，係有啲流傳嘅。咁即係我諗呢件事咧，對學校嘅影響都係幾大嘅。咁我都希望學校能夠盡快澄清啊，又或者去實際用啲行動去解決翻。而家嗰啲嘅問題，令到即係學生會受到影響。 但係都有資料顯示咧，其實佢喺2021年嘅時候咧，上水比諾中文幼稚園都曾經出現過一啲財政問題嘅。咁其實教育局係咪要查咁耐？如果依家先採取行動，會唔會令人覺得可能有點遲咧？ 係，咁其實當時出現財政問題，咁我哋又唔知道詳情啦。究竟係唔係即係出現咗之後又解決到，後來先又再發生一啲問題咧？咁呢個我哋就。無從稽考啦，咁但係即係教育局嗰個方針咧，我諗都係，如果能夠俾到機會繼續去營辦生存嘅，佢哋都會盡量即係協助學校嘅。不過假設如果嗰個情況係太過極端或者係即係非常嚴重咧，我覺得教育局都係應該咧係去用嗰個教育條例啦，其中22条或者82条嗰度咧係。去撤销 他 们的 牌 照。 好啊，唔该晒朱元。咁朱元咧，其实都话一直都知噶，即系佢都收到一啲消息嘅。咁所以最紧要家长都知道，其实出边仲有其他学校可以拣嘅。最紧要就系希望可以有多啲嘅消息同埋支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医管局表示，全职医生同护士流失率有轻微回落，人手都有正增长，分别正增加135名医生同埋428名护士。主席范鸿龄希望趋势可以持续。他表示，至今聘請大約130名非本地培訓醫生，其中19人已經獲特別註冊或有限度註冊，當中9人已經開始上班。至於涉及聯合醫院手術燈掉落事件的承辦商，在事發後曾經3度中標。范鸿龄表示，檢視後發現不妥，所以決定在事件未解決前不會再接受相關公司投標。另外，范鸿龄回应邓桂思案，两名医生获撤销误杀罪时表示，两名涉事医生放下心头叹息，其他同事亦都松一口气。医管局已经吸取教训，改善诊断流程，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过往健康良好的41岁男病人。他本月15号开始出现局部皮疹，本月18号到卫生署油麻地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病人情况稳定，已经获安排入住玛加烈医院。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中心暫未發現個案同本港早前錄得的其他喉痘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中心繼續就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並會將個案通報世界衛生組織。本港至今共錄得48宗喉痘確診個案。男藝人周永恆早前因為出言恐嚇妻子被捕，其後在警署拒絕配合警員採指紋，並且向警員吐口水。他早前承認抗拒警務人員及襲警罪，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監禁2个星期，罰款2000元。辯方求情時表示，案發時周永恆患有驚恐症、焦慮症，在一時衝動之下罔顧後果犯案。裁判官張志偉指周永恆近距離吐口水，無故挑釁警權。他早前另被控一項刑事恐嚇罪，獲控方撤回。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有幾陣驟雨，明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青马大桥系有紧急维修，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龙尾系接近吸水门大桥。而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现已开放。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北拱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而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咧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而干诺道中往西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到富豪东方酒店。而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嘅车龙系接近黄大仙中心。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系去到德宝花园。咁另外咧，尖沙咀区而家都较为繁忙噶，咁包括沙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嘅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弥敦道往沙士巴利道嘅龙尾就接近佐敦道。而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至到沙士巴利道一段都较为繁忙，而连长道去柯士甸道的车龙就过了民安队总部。新界区方面，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沙埔村现在是十分之挤塞，龙尾是去到米布隆上村。另外提醒大家一些晚间封路措施，湾仔区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朝的6点，介乎红兴道、菲林明道、博览道东同埋龙和道的路口咧会封闭，咁到时咧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哈林式失眠，主持海林。 乔布斯是看到话校园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 potential market。 米哈 保安是一个我小的时候很想做的职业。 数学， 个数学定你啱不啱呢，就不用用数字，全部都是符号。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喂， 喂，陈迷，陈迷出咗事啊！ 我知道， 你喺边啊？ 我喺望乐山城。 喂， 牧童估计都出咗事啊！ 究竟边个喺背后主事，袭击陈默同埋牧童？以秦淮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分类回收， 赚六六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费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睇睇先，我哋依家咧就7:38，出边气温系31度啊。咁啊，如果一般打工仔啦、文职啊嗰啲，7:00可能就买紧餸翻屋企啦，系嘛？咁啊，我都识有啲朋友咧，放工其实好忙噶，有啲咧就会去老人院度探下爸爸妈妈、因为我识嗰啲都差唔多年纪啦，系嘛？即系啲中年啦。咁有啲爸爸妈妈咧身体健康系最理想啦。咁、但系有啲咧开始老退化又有啦，或者我哋而家都知道有不同。嘅病嘅情况，咁啊唔系唔想照顾爸爸妈妈嘅，但系有阵时如果照顾得佢哋嚟做被照顾嗰个，当然都辛苦啦。咁照顾人哋嗰个咧，其实嗰个心理质素都要好好嘅，因为今日咧就系世界阿尔兹海默症病日啦，即系有啲人嘅译法，咁就系话我哋要点样可以多啲去了解多啲，去关注多啲呢个认知障碍症咧，咁样包括咗即系好多嘅患者咧，那个认知能力系会逐渐衰退嘅，咁啊比较需要其他人去照顾啦。咁啊，我自己身边亦都有一啲唔同程度嘅朋友都照顾紧佢哋自己嘅家人啊、至亲啊或者老师啊咁样。咁都有啲就好嘅，有阵时就个情绪都好好嘅。但有一啲咧都会话定俾佢听话，包括咗有个别就系喜怒无常啦。有啲咧就系、听医生讲就是、都唔好预会有好翻嘅，即系佢平稳住就已经好噶啦，即系等等。咁我谂讲呢样嘅呢个症状啊，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好有感受噶，同埋都唔一定系要好老嘅人先有嘛，系咪？ 同埋香港特别尖锐咧呢个问题，因为香港系差唔多全世界上嚟讲咧，即系老人嗰、那个，即系65岁以上嘅老人家嗰个比率系真系好非常之高嘅，就算唔系最高都非常之高噶啦。咁亦都有专家即系预测咧，其实香港而家咧吓系每3个长者咧系有1个人到85岁嘅时候咧系会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吓，咁咧就亦都90%嘅患者咧，就都会出现一啲行为上或者心理上嘅问题嘅。咁嗰个影响咧，唔净止系嗰个家庭关系啦，同埋咧亦都会引起照顾者好大嘅压力。头先你讲啦，即系好多长者都系需要好多人去照顾佢，尤其是如果真系患咗阿兹海默症嗰啲咧，真系要成日要睇住嘅。咁如果香港人咁即系生活咁紧张咧，仲要即系睇住要应付即系呢啲长者呢啲咁即系唔系咁正常嘅行为，好似不断收藏物品啊、暴力行为啊，甚至系忧郁啊、妄想幻觉等等。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值得咧系我哋真系关注嘅问题咯。 即系我相信啦，即系依家听紧嘅，可能你哋嘅经验比我哋两位仲要多啊。你愿意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样去照顾，用正面嘅态度啊，或者揾人协助，或者你觉得有啲咩方法可以舒缓到呢啲？你用你嘅方法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头先阿杨立门你讲啲症状咧，都另外我自己身边都有啲朋友分享，或者我自己都识有啲嘅长者啦，佢哋记忆力变差，有啲佢知道自己记忆力变差，好可爱嘅，系啦，佢哋会知道系啊，我唔记得噶啦咁啦。咁当然从后生角度，嗰啲乜都话唔记得，咁有阵时佢自己知道都好。咁有啲咧系佢自己唔系好知道自己唔记得，但系就好坚持自己嘅谂法系冇错。咁呢啲有阵时对家人嚟讲都啲冲突啊，尤其是依家好多仔女都年纪大嘛，都系佢哋可能仲要翻紧工嘅。唔係咁容易，佢仲會好花到時間去嗰種耐性。 係 呢個耐性係都長時間裏面咧，如果你面對一個亂發脾氣，而你知道其實佢病啊嘛，佢唔係咁容易改到嘅。咁呢樣嘢其實都係對於一個照顧人哋嗰個家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係，所以就今日咧，即係趁住係呢個世界阿爾茲海默氏症日啦，咁咧有工會嘅康寧服務社咧就公布咗一項嘅調查，就發現咧係有70%嘅照顧者咧係唔識得點去處理認知障礙症。 嘅親友嘅嚇。咁咧就即係組織咧就呢個組織嘅建議政府咧要加強翻社區嗰個宣傳教育啦嚇，提供信息啦同埋協助噶。咁佢嗰個問卷咧就即係收回咗310份，其中咧就超過300份咧係都極之大嘅比率啦嚇，就表示喺直系親屬之中咧係真係有患上認知即係障礙症嘅。咁有超過三成嘅人咧係缺乏對呢個病嘅認識嘅，唔知點樣去跟進啊，去照顧啲親屬啊咁樣嚇。 嗯，包括咗咧，即係有一啲接受過培訓嘅一啲嘅朋友啦，都有講嘅。其實慢慢就會學識，第一要安撫咗佢情緒先，從佢嘅角度出發，要同佢溝通。最緊要呢句啊，唔好硬碰硬，即係包括咗細個嘅時候，我哋唔好同。即系而家就教小朋友，唔好一下就闹咗啲小朋友先。其实老人家都系嘅，即系唔好一嚟就啊，点解？譬如因为有啲咧系会除咗乱发脾气啦，有啲就会引申咗啲居住环境嘅卫生问题嘅，包括嗰成日唔冲凉啦，成日啲嘢周围乱咁摆啦，即系堆积如山嘅一啲好多嘅废物啊等等。即系如果你纯粹同冇病嘅人嚟讲，你梗系觉得佢可能系懒唔执嘢啫。但如果当知道佢系患上咗呢一类嘅认知障碍症嘅时候，究竟可以点样用一个软柔温柔啲嘅方法去提醒呢？呢、這个其实都真系好有技巧喎。 系啊，咁所以都有一个团体啦，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咧，联同香港理工大學的護理學系咧就進行了研究咧，就真係證實咗咧呢個呢啲患者同埋照顧者喺屋企如果進行某種活動咧，就兩個月之後咧，就佢個患者嘅行為心理等等咧係可以減緩嘅嚇。咁呢個活動咧，竟然係呢一個咧園藝治療喎。 哦，種花種草 係啊，係好多即係西人即係老咗之後都喺屋企嘅後院，佢哋幸福啲又有後院可以種菜種花嚇。香港就唔知點樣做啦。 盆咯，有阵时我都会经过，虽然我唔识种啊吓，但系我屋企人都有种下花噶。你觉得佢有阵时种得好靓，好开心嘅，系啦，即系哇，无端端可以哇有新叶咁样，咁呢啲都可以。我以为就系净系我嚟调整下情绪啫，系咪？但系原来对于认知障碍性嘅舒缓嚟讲，都有一啲方法噶。 冇错，冇错。 系啦，咁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即系如果你有类似嘅一啲舒缓嘅方法，你有啲经历，你有啲嘢想分享咧，都可以打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古今风云人物，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苏联咧喺美国唔知情之下咧，已经将一啲核子武器部署咗喺古巴， 俾人将军。 咁而当时咧，美国嘅军事嘅部门咧就认为咧，其实系必须要即刻开战噶，核战咧亦都要即将要打起嘅。咁但系有谁愿意？ 唔系好必要嘅。 有谁愿意世界末日咧？系咪？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贤、谭家齐，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杭州亚运星期六开幕，过去政府点支持运动发展同支援运动员呢？未来在推广普及运动又有冇咩嘅谂法？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到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代表同主持叶振东同新秀一起倾下 经典广播剧《我只燃烧过一次》，1988年作品。 无论嗰个人平日点英明神武，点样百面玲珑，但系喺佢爱人面前，佢可能只不过系个傻瓜嚟。 车心梅， 中意你嘅人，你就认为佢上你嘅当。咁我咪即系上咗你当。 蔡雅阁领衔主演，经典重温《我只燃烧过一次》。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5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啊，各位听众，我谂我哋最重要咧，都睇下啊，究竟有冇啲专业嘅社工又好啦，专业人士又好啦，教我哋点样可以照顾或者点样应对自己嘅情绪啊？如果我哋要照顾呢一个认知障碍症嘅人士嘅时候，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女青奇联服务部总主任韩慕琼嘅，韩主任你好。 你好啊，李嘉文。 系啦，听日知我哋都有啲经验啦，系嘛？不过都系知道身边嘅人有啫。但系讲到真系要咧，去照顾佢哋咧，有阵时都有啲难搞。咁因为又唔想伤害佢哋啦，系嘛？有阵时你唔知道佢真系唔知定系其实佢都知道自己冇记性啊嘛。有阵时都会好担心会唔会伤害佢嘅自尊心啊？系嘛？你俾啲经验之谈教一教我哋同埋啲听众好嘛？ 嗯，我哋分享下啦。咁系啦。咁都系我谂出以往同佢哋一齐做嘢嘅经验，可以大家交流下嘅。 嗯，系啦。咁通常我哋照顾呢啲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嘅时候，我哋又知道依家越嚟越年轻化啦，亦都冇一啲好完全根治到嗰个方法嘅。咁你觉得譬如头先就讲啦，啊，可能种下园艺有啲办法嘅，系点样嘅？ 其实咧就我哋都系提供一个平台啦，即系俾啲患者同埋照顾者咧。多啲接觸一下啲唔同嘅事物，咁今次我哋就係好特別嘅，即係就同普通嘅園藝有少唔同。我哋今次咧係有一部水耕機，即係話啲科技嘅嘢咧，俾佢哋去學習點樣一齊去種嘢食嘅。咁嗰啲又食得嘅喎。 嗯嗯嗯，咁點樣啊？即係 放手俾佢哋種啊，定係你種完俾佢哋淋下花，定係點㗎？ 哦，其实咧那个水耕机咧就系、是有一啲叫 capsule 嘅嘢啦，好似咖啡嘅 capsule 咁。咁有一部机啦，咁咧就会系摆落去个 capsule 之后咧，佢透过手机一个 apps 咧就可以睇到部机啊几时要加水啊，几时要加养分啊，或者嗰啲灯光啱唔啱啊咁样。咁基本上部机咧佢已经系做咗好多次测试咧，佢基本上系能够。是根据它生长的情况呢就会自动提那些即是参加者啦即是长者啦或者照顾者呢喂部机要加水咯或者要加养分咯要分株咯咁。咁部机又显示到听嘅咁最重要就是它要用个 Apps 睇到呢啲资料咯咁就同即是普通我哋种植有啲唔同啦因为它是基本上比较干净啲啦冇虫啦咁样。咁又有果实食㗎喎咁部机就咁样用。 但用 apps 难唔难用噶？我即刻就谂啦，系啦。 我谂到你要佢哋用个手机嚟控制，会唔会复杂啲咧？对佢嚟讲， 系姑娘， 系基本上咧，部手机嗰个界面都好清晰嘅吓、啊。即系根据我哋依三十对嘅即系朋友啦、照顾者同埋患者咧，其实就冇遇到好大困难。咁当然我哋要提供训练啦，即系话俾听，我哋有三堂训练噶喺用部机之前咧，首先就会介绍部机点样用啦，大概嘅做法系点样啦。你見到個情況正常係點？有啲咩問題你會有咩查詢啦咁樣嘅。咁所以個界面係清晰嘅，同埋啲字都大嘅。除咗部手機界面之外咧，其實部水耕機個面頭咧都會睇到一啲生長嘅情況嘅，佢都有啲好清晰嘅標示俾你咁樣咯。 嗯，即係至少你好似自己去照顧一啲，你又明顯見到佢有一啲嘅過程。你好似你又要去照顾佢哋咁，嗰、那个模式原本系咪就系想用呢种令到佢有啲成就感啊、开心啊咁样啊？ 系，其实咧，我哋最重要呢部机个成，即系种植嘅成功率好高啦。咁会令到个患者同埋照顾者咧，都比较容易攞到个满足感嘅。咁再加上咧，最重要就系、呢部机系可以一齐分工合作。去完成一啲步驟嘅，就唔係話得我做又睇唔到咁樣。咁佢哋可能個患者可以加水喎、即係爭水喎，我哋要加咯喎。咁或者落嗰啲譬如話啲營養粉喎，落幾多落一羹，大家咧好似有商有量，同埋咧可以咧多啲唔同嘅話題，透過種植呢個行動咧，令到有啲話題咁樣咯。 系吓，嗱咁你哋点样去衡量呢一次嘅实验或者呢个计划嘅有效性咧？即系当然你话种植种到嘢出嚟个机率好高嘅，因为呢啲机器都好准确嘅吓，即系多数都种到有果实食到啦吓，或啲菜可以食到。咁但系点样对佢哋嘅认知障碍症有帮助？点样去衡量个帮助去到边度咧？ 系，其实我哋呢个咧就系一个园艺嘅活动嚟嘅，即系因为种植啊。咁所以园艺治疗就系、大家都知咧，就系、一啲非介入，即系一啲非药物嘅治疗方法啦。咁特别对啲患者嚟讲咧，我哋就一园艺治疗都会针对四个导向嘅，即系话佢嘅认知功能有冇提升啊，佢嘅 社交能力有冇改變啊？因為要種嘢嘛。咁另外情緒會唔會穩定咗咧？或者個開心指數又高咗、啊？同埋咧，佢都要喐下手喐下腳，又要望下棵植物啦、啊。咁都會令到嗰個協調嘅能力又好啲咯，身體嗰個機能。咁呢個都係一個園藝治療嘅，即係一個目的啊，即係想達到一個治療性嘅目的嘅咁。 咁你見到呢30對即係參加嘅夫婦啦，咁係咪都有呢一方面嘅改進啊？ 30對裡面呢就大部分的夫婦都有啲係仔女啊或者其他即係照顧者嘅。咁我哋睇返理大做嗰個數據呢，即係理工大學護理學系佢哋做個數據呢，其實患者呢就嗰、那個行為即係好明顯呢，行為及心理狀況呢就係、是、少咗23% 嘅，即係嗰、那個嗰啲唔好記性啊，或者個人嘅情緒容易發脾氣嗰啲行為咧、就少咗23%。但對於照顧者更加重要咧，就係佢哋見到嗰啲患者少咗呢啲問題咧，咁佢見到啊冇咁大問題喎，唔會成日問我問題或者發脾氣喎、嗰個困擾咧就低咗40%噶、即係好明顯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嘅，係、啊對照顧者咧係好明顯嘅、即係原來佢快樂。佢又會覺得佢自己開心啲喎、 同埋我都想問多少少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諗住刺激患者嗰個五感啊嘛，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同埋觸覺，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普羅大眾又講多少少咧？嗱，我自己通常知就係佢有得摸下咯，係嘛？當然，咁但係會唔會老粗魯得滯？摸爛咗，跟住我發脾氣，我呢類型我哋點樣去處理咧？ 是其實呢好好啊文吉啊嘉文你問得好、其實呢喺個過程裡面呢我哋第一件事呢就頭先講啦都會有啲訓練啦即係大概會教佢會點做啦同埋呢成個過程係兩個月嘅、即係嗰個由開始到即係結束呢其實我哋要俾佢拎部機返去種植兩個月嘅咁。咁五感同正正五感係點樣做呢其實我哋女性都係用五感嚟做好多訓練啦。咁包括呢嗱佢會種嘢嘅時候呢會有啲觸覺啦係啦即係話會摸下真係會同你講摸下啲葉。咁我哋都會教個照顧者同個患者點樣去摸下塊葉啦個紋理啊譬如個粗幼啊咁樣啦。咁有時候修剪下佢啦譬如可能嗰塊葉唔靚喎枯咗喎剪下佢啦。咁有時候要分株嘅因為你有啲標得特別勁呢就要做啲分株動作。咁呢都係一個觸摸嘅行徑嘅咁樣。咁中間仲有呢就係、視覺啦、視覺就係你會睇到大細啦顏色啦譬如因為我哋種呢係菜㗎嘛咁綠色。咁我哋都有啲櫻桃，即係啲嗰啲櫻桃蘿蔔係另一隻色嘅，咁、會有啲即係紅色啊咁樣。咁再加上咧本身呢部機會就住嗰個生長咧，都會有啲燈光唔同顏色俾佢睇到嘅。咁、所以都係一啲視覺嘅，即係或者個植物嘅大細都係個視覺啦咁。咁而味覺咧就係、佢煮嚟食嗰個動作啦，就係話佢煮啲菜啊，或者啲櫻桃蘿蔔我嚟做沙律啊咁。咁呢啲都係俾長者同患者一齊咧去分享個味覺啦。咁而即係呢五感咧都係喺成個過程裡面可以融入到種植同埋提升咗佢嗰個感官，即係刺激到感官嘅。 係。我想問一下咧，嗱呢一個園藝即治療呢個方式都好有效啊，即係證實咗。咁、但係就唔係話真係每位長者屋企都可以有個咁嘅水耕機啦。咁其實有冇咩研究做過就係、普通我哋即係好多人屋企都有個騎樓仔啊咁樣或者天棚啊，都可以種下啲菜、種下啲花草啊咁樣，係咪都有同樣嘅效果咧？你估？ 我哋今次就做即係一個用一個科技嚟種植啦。咁當然普通種植都會有一個好，即係一個治療嘅效果，都係療愈啦。不過佢個問題咧，就從照顧者嘅答法裡面講咧，就因為好多人種植，其實呢件事咧係好耐嘅，提起唔到嗰個新鮮感啊。即係如果點解今次個分享嘅其中一位照顧者講，嗰位退咗休嘅校長佢有興趣咧，佢覺得佢未見過，佢覺得新鮮特別，同埋最重要就係冇蚊蟲。是啦乾淨。咁同埋呢就成功率会高啲。 係呀係呀。 咁所以呢成个治疗点解会攞得快乐呢就因为成功之后就会有快乐嘅感觉。咁同埋嗰种快乐系一齐 合作而成嗰個會帶嚟好多即係正面嘅影響咯，對佢哋嘅照顧關係。 嗯，咁呢樣嘢咧，我都係啦，唔好意思，韓姑娘都想問一下，我哋知道患者可能會好開心啊，容易啲成功，呢、這個好重要啦，唔好每事事都咁多挫敗感啊。但係喺嗰個照顧者，即係照顧人哋嗰啲家人，後生啲嗰啲啦嚇，我哋叫做，其實喺成件事裏邊，佢係咪因為覺得個患者開心？冇咁多猛整，所以佢亦都會開心咗咧。即係呢度呢部水間機對佢哋嚟講，係咪就係喺呢度都能夠幫到手啊？最主要係 係 啦， 係好同意。即係阿嘉文你講呢、這個，正正就係好多話好多照顧者嘅分享啦。其實當然佢哋都享受去種植嗰個過程嘅。事實上即係嗰件事物對患者當然新鮮，其實對照顧者都係新鮮嘅事啦。咁的確咧真係照顧者會覺得。只要佢少咗啲行為，即係發脾氣啊，或者無所事事，成日同佢拗一啲生活上嘅照顧咧，其實咧嗰、那個快樂咧就係、是、啊，見到佢又好開心、啊，佢好似叻咗，好多嘢做到、啊，同之前有啲啲唔同、啊，咁嗰種感覺係啊好唔同嘅。 嗯，咁我想宏觀啲講啦，咁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社會依家對於嗰啲照顧者嚟講夠唔夠咧？ 边方面 即系无论系佢哋嘅心理啊，佢哋嘅支援啊，有啲咩其实可以揾到其他人帮手啊？因为之前都有唔少嘅一啲悲剧啦，即系都系讲紧，我要照顾人嗰、那个，我自己都好大压力。整体嚟讲，你觉得我哋而家个社会咧个支援够唔够咧？喺呢方面照顾啲照顾者？ 其实我估大家都知有不幸事件啦，我谂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到最好嘅，包括政府啦，我哋 NGO 機構啦，甚至好多學術機構啦。我相信都當然有啲地方仲可以做得好啲嘅。咁但係咧，我估大家都係向住一個點樣令到照顧者舒緩壓力嗰個方向咧去前進咯。咁我自己睇就係正面嘅嚇。咁足唔足夠？我估當然有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啦，咁舉個例子，就我都有提及過，即係可能個輪候時間啦，公立醫院嘅輪候時間會耐啲咯，咁呢個係的確會帶嚟即係比較大嘅困擾嘅。 多謝曬你啊，唔該曬你啊，何姑娘，希望咧政府聽落都希望可以有啲調節啦，係嘛？咁啊都係鄰舍守望啦，大家可以互相健康啲係嘛？無論喺身心方面，咁啊聽日再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拜拜。